其實嗰啲咧都即係咧唔緊要啦，所以變壞一切嘅所有，所以將所有錢就買咗俾阿爺，擁有咗呢個寶貝。所以咧呢一個係偶然係遇到嘅，所以有好多嘅基督徒喺我哋嘅生命嘅當中，可能你係偶然遇到嘅，或者我自己都一個偶然遇到，偶然翻教會俾人哋邀請，偶然遇到而咧發覺哇呢一個點解呢個寶貝真係好好喎？呢、这個寶貝咧散發住咧，即係有好似啲香薰咁啦。哇！原來一個天國嘅香薰就係咧有天父嘅愛咧喺度咧。哇！即係好温暖，係咪？即係咧好好有一種好芬芳嘅氣味散發咗出嚟。所以呢個人就遇到呢個寶貝。另一個咧就係尋找咧，哇！即係好似佢雖然想揾到世界最好嘅即係粒嘅珍珠，佢卒之揾到啦，以至到佢亦都放下佢一切。去到擁有呢一個嘅珍珠，而呢一個第五同埋第六個嘅比喻，呢兩個已經係第五同埋第六個比喻咧，係對門徒講嘅，即係講到哇，原來認識咗神，即係你認識咗天國，原來天國就好似一個寶藏咁樣，取之不盡嘅，你就會慢慢越嚟越發現，哇，原來神話我來要賜予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因為你已經進入了一個極豐盛的寶藏的當中，而今天很想跟大家去到分享最後在馬太福音在十三章開始延續耶穌講了七個天國的比喻裡面的最後一個的比喻呢，就是撒網，就是那個的比喻。在這個比喻的當中，你就會看到在這個的十三章四十七至四十八節，他就說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聚攏各樣水族，網既滿了，人就拉上網來，坐下揀好的放在器具裡，將不好的丟棄了。但呢一個亦都係咧，即係耶穌對門徒講嘅天國嘅比喻，喺馬太福音裏邊係一個即係最後嘅一個嘅比喻。呢一個講話天國就好像即係一個網。咁喺即係呢個網就係代表咗啲咩嘢咧？原來呢一個嘅網，天國嘅網咧，就係講緊天國嘅福音，即係呢一個就係一個福音嘅網。咁咧佢話咧，即係呢一個嘅福音嘅網咧，就撒喺海嘅裏邊。其實當時猶太人咧，當然有各種類嘅網啦，譬如話有啲係捕鳥嘅網，有一啲咧係即係捕動物嘅網，呢一個咧。就是捕海產、捕魚咧，即係叫網。當時呢啲嘅網都好長嘅喎，即係長到可以成半里咁長，即係好大嘅。咁然咧，即係亦都有一邊咧係即係綁住啲毛，使到佢可以浮喺水面。另外一邊咧就綁住啲魚，就有啲重量就聚喺呢個海底。所以咧，其實即係咧，如果殺一個大網，一個人咧係好難殺，要一齊合作咧，去到咧係殺一個網。所以佢通常喺夜晚黑即係撒網啦。而喺夜晚撒網嘅時候咧，日間佢哋就合力咧就拉個網上嚟，咁咧就會有好多嘅魚獲咧係呢一個嘅獲取嘅。所以喺呢一個嘅撒網嘅當中，我哋就會睇到原來耶穌基督話俾我哋聽咧，當我哋要撒呢個福音嘅網嘅時候咧，即係都唔係靠一個人。要彼此去合作，即係話要撒個網咧，即係落去咧，我哋都需要咧係即係同心協力咧，先至可以能夠咧係興旺呢一個嘅福音。咁而呢一個嘅海又係代表咗咩咧？原來呢一個嘅海就代表咗呢一個世界，或者代表咗呢一個被魔鬼敗壞咗，即係呢一個嘅世界。所以係聚居住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即係海產或者聚居住好多唔同種嘅即係類別嘅人，即係咧喺呢個世界即係嗰個嘅當中。咁所以佢話天國就好像網撒在海裏，聚攏咧就各樣即係嗰個嘅水族。所以天國就係咧神就預備咗一個福音俾我哋，而咧需要有撒網嘅人，有漁夫需要有撒網嘅人將呢個網係撒出去。以至到咧，即係我哋係做神嘅兒女咧，係有一個嘅責任，就話將最好嘅 即係咧，去到將最好嘅去到同人哋去到分享，將呢個福音咧係同人去到分享。我哋睇到喺呢一個嘅世代，因為被魔鬼敗壞嘅世代嘅當中咧，其實人咧有好多嘅憂慮啦，有好多嘅重擔，其實生活都好緊張，亦都咧即係咧有好多嘅壓力，即係喺我哋即係咧生活嗰個嘅當中。所以有時候喺即係咁多人去到面見，即係咧新生嘅家長嘅時候，其實大部分嘅家長咧都即係個期望對於佢嘅仔女話：啊，你對你嘅兒女第時成長有咩期望啊？咁樣，咁佢哋咧都唔係話咧啊，佢又要做醫生啊，又要做工程師啊，又要做飛機師，即係呢啲願望嘅喎。佢哋咧大部分咧個願望只係話：我只係想佢咧開開心心咁樣讀書啦。健健康康咁樣成長啦，第時咧即係唔好太大咧，即係嗰個嘅壓力啦，同埋咧最緊要咧，佢唔好走歪路行差踏錯，學咗啲即係唔好嘅嘢啦。其實即係呢一個願望，其實都係好簡單，係咪？看似好簡單，其實我就即係同家長講，我其實都唔容易嘅。啊，你話開開心心咁樣讀書或者生活。你睇下啲大人，或者你喺街度試下靜靜地望下啲人過馬路或者行路，佢哋點啊？佢哋係笑笑口，即係好緊張咁樣，即係咧行路咧，我相信笑笑口好開心，好悠閒。其實真的冇乜邊個㗎，如果你做一個咁樣統計，多數都係皺埋眉頭啦。有時候好似喺度沉思緊，即係一路行一路諗緊，即係要開會啊，要解決啲問題啊，係咪啊？心裏邊好似好多嘅重擔咁樣樣。所以喺呢個世代嘅當中，能夠淨係開開心心、平平安安咁樣去到生活咧，已經係一件唔容易嘅。即係一件嘅事，所以我哋講今日，即係喺即係同家長去到分享嘅時候，點解即係人即係會有咁多嘅重擔，有咁多嘅憂慮？即係我哋咁簡單嘅期望，開心心咁樣生活，健健康康咁樣去到成長，或者希望自己嘅兒女都能夠咧，即係行一條正路，唔好行差踏錯，係咁困難嘅。所以我就同佢分享。原來聖經有分享，原來聖經都有講呢一個。其實最核心嘅一個問題咧，神咧就話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嗰個嘅榮耀。其實神即一針見血就話咗嗰個嘅歸根究底，嗰個嘅原因喺邊度？原來我哋有自私啦，我哋有自我啦。所以有時候我哋做嘢，每一個人都係好多時候關心自己嗰個嘅事情咧，或者重視咧自己嗰個嘅利益。所以如果人與人之間一樣利益上邊個衝突咧，十成十咧都會發生矛盾嘅，都會引起紛爭嘅。就算兄弟姊妹都冇情講嘅，都係咧會咧兄弟姊妹同埋咧父母都同樣去矛盾。因為人與人之間就係自私嘛，人與人之間只係單顧自己嘅事，佢一定要保障自己咧，即係個利益。佢希望我哋希望擁有即係更多嘅利益，而唔會損失我哋自己所擁有嘅，會俾咗人。所以呢個都成為咗我哋即係人生命上邊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而人神話另外一啲嘅罪，好似話驕傲。驕傲咧，亦都人嘅驕傲，亦都引起好多嘅爭競咧，係出咗嚟啦。所以細細個啲小朋友玩遊戲就要贏啦，輸咗就喺度喊啦，輸咗就係攣你啦。我自己都試過啦，所以我細個人哋叫我做喊包嘅，咁係因為輸咗就喊啊嘛，咁樣。咁跟住你就會睇到就話大哥。就要咧，即係去到爭名次、爭成績，再大啲就爭女仔，乜都要爭嘅。咁啊，爭女朋友係咪？誒，邊個係校花喎？咁樣，當然我嗰陣時就冇爭啦，我即係 即係好乖嘅，因為我信咗耶穌，係咪啊？到到大學先認識我第一個女朋友，都係我最後一個女朋友，所以我咧就好慳時間，即係咧行咗條咧，即係捷徑啊咁樣樣。但係我哋會睇到就係一個小朋友就話，可能好細個，你見到隔離或者一啲同學仔話學好多嘢，所以我哋都會覺得。我的小朋友不學嘢好像蝕底啲喎，即係有一個比較同一個側徑。哇！佢學好多嘢，又游水又跳舞又彈琴又補習，哇！乜都咁佢冇好，咁我第時裝備得好叻咯。我哋好多時候就驚住咧係輸在起跑線嘅當中，所以而家啲小朋友都好多壓力噶，係十分之即係呢一個嘅忙碌。其實呢一個都係人心裏邊嘅驕傲。同埋嗰個嘅真，我哋睇到人又有神話，我哋嘅罪包括咗貪婪啦，所以你會睇到就話咧，其實即係咧喺呢個世界當中，頭先講嘅話人與人之間就係咧建築喺利益，即係嗰個嘅當中，所以你會睇到就話中國嘅人民佢自己都唔夠膽，即係咧佢自己嘅國喺國喺佢自己國家買自己嘅產品。最重要是什麼原因呢？就是說他怕有虛假，怕有智能的物質。為什麼有這些商人就是用希望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而賺到最大的那個利潤，但不顧及人的利潤。所以我們看到有這些高官，他因為有權勢，他就貪污。在聖經的當中也都說到原來人有很多的情慾在當中，所以你看到其實現在色情的東西很煩。如果你俾一個智能手機俾一個同學或者俾一個嘅仔女，佢已經可以學壞。所以我哋喺今年嘅當中，我哋將會鼓吹就係咧喺小學、中學竭力唔好俾啲同學擁有呢個智能手機，竭力俾即係咧啲同學一定唔可以帶智能手機翻嚟學。因為智能手機就是一個好深好深的，即係一個禍害咧，即係好多人，好多唔好嘅信息，好多色情嘅片段，或者佢本來個老師都講得幾有趣，但係智能手機人又跟住就話佢好好，跟住佢又睇下啲 WhatsApp， 就同咧即係咧隔離班嘅同學喺度傳遞，即係呢一個嘅信息。所以我哋就見到好多人就因為擁有咗呢一個智能手機，其實就危害咗即係咧每一個小朋友嘅生命，佢哋嗰個嘅學習，浪費咗好多嘅時間，亦都甚至乎咧係會誤入歧途，因為智能手機或者網上邊有好多虛假嗰個嘅信息，有好多咧即係唔好嘅畫面咧係出現，有好多色情嘅片段咧即係咧係出現，所以我哋會睇到就話。就算你不要看小一個初中生，可能甚至乎一個高小的學生，他因為想買一部智能手機，或者想換一部智能手機，或者想買一個的袋，他有機會有個思想就說出來呢去到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而賺取，譬如好像援交而賺取。其實當你問社工的時候，其實他就會即係咧話俾我聽，有一個家長係一個社工，佢喺學校做社工。佢話而家啲小朋友好複雜㗎，根本越嚟越複雜，即係唔係去到高中先至複雜啊？原來小學已經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性幻想同埋色情嘅即係思想喺佢嘅心嘅裏邊，因為佢隨處可以喺網上邊得到呢啲資訊，得到呢啲嘅資料。所以你就會看到，即係話所有嘅雜誌啊、報章都有存在啲色情嘅文章或者色情嘅圖片咧，即係當中。所以我哋今日其實下一代係面對一個更大咧，即係嗰個嘅挑戰同埋一個嘅誘惑。所以有家長當我提出話，即係要去到咧唔好俾智能手機嘅時候，即係有一個家長另外咧就發言啦，佢咧就話：佢話校長好難嘅喎。因為我個女兒已經喺度同我講緊，就知道邊個邊個又有智能手機，邊個邊個已經好早已經有啦，即係咁樣。 咁已經咧係要求我即刻要買啦。咁點算咧？咁樣，咁我咧就將呢個責任就推翻俾啲家長啦。因為呢個問題係家長造成噶嘛，唔係校長造成噶嘛。係啊，咁就各位，我就話，各位家長唔知點樣去到解決咧，即係呢一個嘅問題咧，都係你哋造成噶，係咪啊？嗱，你又話買，佢又話唔買，你又話好難做到咁樣，咁啊大家即係共心善舉啦，即係點樣去到解決呢一個問題？咁有家長咧就話：，我哋不如咧，即係有家長聯盟啦咁樣。嗱，佢哋有聯盟，我哋都有聯盟，就係、是、要聯盟，係唔好買，即係呢一個嘅智能手機俾我哋。當個個都唔買嘅時候，你就要感覺大家都一樣。原來入到 ICQ 咧就係要咁噶啦。呢個就係 ICQ 嘅風氣啦。呢個就係 ICQ 嘅 culture 啦。即係話咧，喺英國嘅學校係唔需要智能手機嘅。所以咧，即係我哋隨時祈禱就嗱，使唔使打個電話俾智能手機打電話俾神咧？唔使啊嘛。我哋就係用心靈誠實祈禱嘅啫嘛，敬拜嘅啫嘛，又唔需要人哋燒香啊，又唔需要人哋做咩嘅動作，就係咁樣樣，就係、是、用心靈、用誠實、用我哋嘅生命，就去到即係可以同神咧，就係、是、一個好直接咧嗰個嘅溝通。如果有咩嘅特別事，其實 office 都同樣係有電話，即係可以揾到每一個小朋友。同埋咧打到聯絡到俾每一個嘅父母，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喺呢個世代越嚟越複雜，其實即係我哋都面對有好多即係挑戰同埋引誘嘅時候，其實一個嘅孩子點樣先至能夠健康成長咧？原來一個嘅孩子唯有我哋將佢帶到主耶穌嘅面前，因為主耶穌唔想我哋過一啲咁痛苦、咁掙扎、咁緊張、咁無奈。嘅一啲嘅生活，即係所以德智體文理喺咁耐嘅教育裏面最難教就得，因為點解佢最難教呢？係因為唔係你唔知道呢啲唔好，而係你冇能力，即係去到抗衡呢一個嘅嘢。正如話，好似每一個人都知道講大話係唔好，但係大人細路哥都講唔好。每一個人都知道發脾氣係唔好，但係我又發。就跟住好老，好後悔。點解？因為頭先發咗咁大嘅脾氣，講咗啲傷害人嘅説話。所以人就身不由己，唔係話你知道就可以做，因為我哋陷喺罪嘅當中，我哋自己都唔能夠去到自由。所以神就去到咧，即係咧預備咗一個救恩。耶穌基督就係咧，即係咧降生為人，就係耶穌基督。耶穌呢一個嘅名，就係要將佢嘅百姓從罪惡裏邊咧。即係去到拯救我哋罪，所以唯有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代替我哋嘅罪，用佢嘅血洗淨我哋嘅罪嘅時候，我哋先至得到可以得到真正嘅自由，可以過一個幸福快樂，而咧係唔會受到罪限制嘅，即係一個嘅生命，一個嘅自由。所以當每一位老師或者我去到同每一位嘅家長去到分享嘅時候，佢都係好明白。好睇到即係罪對佢嗰個嘅限制，而好願意去到咧接受即係呢一個嘅福音，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佢嘅救主。所以信耶穌其實咧係唔係一件好複雜嘅事情？信耶穌只係話，即係咧你承認自己係一個嘅罪人，你願意讓你嘅生命讓耶穌成為你嘅救主，成為你嘅拯救，你就可以咧係成為一個嘅基督徒。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即係咧有成千個嘅，即係咧朋友，佢以前係喺即係咧生活喺呢個世界邊上面認識呢個救恩，但係今日佢因為一個偶然嘅機會，佢認識咗福音，而呢一個嘅福音更加係比係攞到一個學位更加咧係即係咧蒙福，因為你已經將耶穌基督帶進咗你嘅生命。你將耶穌基督帶進咗你嘅家庭，所以神會祝福每一位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佢救主嘅弟兄姊妹。你嘅家庭已經係成為咗咧，即係充滿住神嘅恩典、神嘅愛，同埋咧係神咧即係嗰個嘅期望。所以我哋會睇到就話，我哋喺邊度先至會有真正嗰個嘅平安同埋喜樂，唯有喺耶穌基督裏面。所以聖經話：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在基督裏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救主，亦都讓我們的生命被神去到掌管。所以今天大家在座坐在那裡，每一個的頂尖我們都要感恩，我們都要開心，我們都要鼓舞，我們的生命原來是一個新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原來舊日已經抹去了。所以神話我們，神話他說會將華冠戴在我的頭上，而呢是會抹去我們那個灰塵，他會將喜樂衣披在我們的身上，而以前所有的 一切的哀傷都要抹去，都要抹去。所以今天在我信耶穌到今天，我們都是常常，我自己都是常常經歷到神豐盛的個恩典。我們縱然有面對困難有挫折，但是神所賜的平安，他說我所賜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賜，我所賜即是個平安呢，是不能夠奪去，環境不能夠奪去，因為事情不能夠奪去，所以說你心裡不要憂愁，亦都呢是 不需要去到教會。所以我們看到我們今天其實有很多人都需要福音，我們接受了福音的人，我們要極力將這個最好最好的一個禮物呢去到傳揚開去。但主耶穌說他不想自己獨力呢去到將這個福音這樣去到傳開，他很想與我們同工。所以在他在世的時候，他就揀選了十二個門徒，就派他們出去去到傳揚，賜給他們權柄，賜給他們的能力，就去到傳揚這個福音。在這個世界當中仍然有很多人是困苦流離，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我們在這些三月的當中可以見到接近一千個福音的果子，不是 一個人造成的，不是兩個人，又不是十個人，其實有很多人同心協力。譬如說當我們收到這些，其實很多行政的功夫，譬如說我們收到即係呢啲幾千份嘅報名表，我哋每一份都要入資料。當每一份要入資料，要檢查，要入資料，跟住又要分配俾有好多唔同嘅老師去到安排，去到面見，即係家長。有啲老師又要面見即係唔同小組即係嘅同學。喺面見當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即係要去到準備。喺開始嘅時候，我哋亦都需要。有些同工去到清潔課室、清潔洗手間，要去到擺位。有些老師和同工要去到接待，要去到宣，去到通傳。我們也都看到基督使命堂的弟兄姊妹，即是我們的家長，即是很欣賞你們。你們就擺了一個的攤檔，是基督使命堂，是不是？就把守住，當人家一見完家長的時候，你就接住他了。又咧就宣傳啦，我哋有聚會噶，所以咧今日各位新嚟嘅家長，你哋能夠翻過嚟咧，都要多謝我哋嘅弟兄姊妹，佢哋都係家長，佢經歷過，你覺得佢點解咁熱心咧？因為其實都大行搭細行咁啊，你知道呢啲嘢真係好熱噶嘛，所以我哋都俾啲掌聲呢啲，你覺得個午餐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啊？或者冇聲嘅，你又會食先，係咪啊？個個老師同工咧都話好豐富啊，咁咧又有又好招待啊，咁嗰啲嘅汽水啊，哇好凍啊咁樣，唔係唔凍啊咁樣，又有啫喱啊，又有咧啲甜品啊，又有各式各樣。啲送菜啊咁樣，咁其實呢啲係邊啲提供嘅咧？原來係我哋嘅範圍係紅樹林，個經理咧又喺度敬拜阿 Ringo 啊，話你俾啲獎品佢，點解要做咁好咧？其實咧，我哋都好欣賞阿 Ringo 啊，佢一嚟咗之後即刻改善啦，個範圍質素不斷提升，將會繼續提升，係咪啊？因為他是神的兒女， 佢真係有一份嘅即係愛心，佢真係有一份嘅愛心就去到服侍，佢真係有一個愛主嘅心。所以我哋就會睇到，如果一個人愛主，就會成為咗好多人嘅祝福。所以唔好睇小你喎，好相信在座每一個人都愛主。如果一個人愛主，佢就散發咗基督嘅光明出嚟，去到祝福。可能你做嘅嘢，未必個個人睇到，但係神就睇到。嘅神嘅記憶，神話你做一個嘅小子嘅身上邊，就作喺我嘅身上。所以我哋需要介入有人睇到，或者有個人讚你，我好相信天父睇到，佢好欣賞你，佢會讚你，佢會記得你。哇，咁好嘅，哇喺度搬台，喺度哇，即係又喺度掃地，又喺度咩，即係抹台，即係咁樣，佢會好欣賞你。每一分即係嘅付出，神都係好欣賞，因為神好愛我哋，我哋先至有呢一種嘅能力，即係去到愛。所以我哋睇到，我哋感謝主。佢話網既滿了，人就拉上網。坐下揀好的收在器具裏，將不好的即係係丟棄。喺呢一個嘅比喻嘅當中，原來呢一個嘅網拉咗上嚟嘅時候咧，原來有一啲可能譬如有魚啦、有蝦啦、有蟹，或者有啲不知名嘅即係啲活物，即係喺當中或者留到啲海草啊咁樣，你都唔知係有各類型。各類型或者有啲嘅垃圾你都攬埋上嚟，各類型嘅嘢都有。但係喺呢個福音嘅網嘅當中咧，神嘅網嘅當中，其實只有即係咧兩種，即係嘅物體嘅當中，呢兩種就係咧喺呢個福音網，就一種就係相信佢嘅，一種就係唔相信佢嘅。所以無論即係咩嘅類型，無論係你咩嘅膚色、咩嘅種族、咩嘅國籍，或者咩嘅階級，你有冇知識，或者你係有錢或者冇錢，都唔緊要。原來只有兩種嘅人，一種就係得到嘅人，一種就係失喪嘅人。所以天父就話俾我哋聽，人生都係只有得兩條路，佢有一條路係好闊嘅。道門都係好寬闊，走嘅人都係多，行嘅人都係多，但係呢一道門呢一條路係引進咗死亡之門。但係一道門係窄嘅，係一個窄門，嗰條路都係條小路，行嘅人係少，但係呢一條路係引進咗即係永生之門，進入咗咧即係呢一個嘅天國。所以今日我哋就會睇到原來即係。揀好的收在器具裏面，將不好的丟棄，就話即係佢就會將不信的即係咧唔認識神，係選取咗呢一個嘅世界，佢就丟棄。或者有啲嘅假信徒，佢哋同樣係會咧，即係咧係丟棄，將好嘅，將一啲真正相信佢嘅係點樣樣咧？即係咧係收集起嚟。因為點解咧？因為即係當我哋話我哋係信神，但我哋完全都唔愛神，我哋都完全唔去到咧遵行神嗰個吩咐嘅時候，就好似喺馬太福音，佢話對啲門徒咁講，佢話你係世上嘅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冇用，不過丟在外邊，被人踐踏了。神俾我哋一個信徒嘅身份，其實係有一個嘅對我哋有一個嘅期望。佢話你要成為，我哋要成為世界上面嘅鹽。佢話如果鹽係愛嚟做咩咧？好似你炒餸咁樣，鹽係愛嚟調味。所以當落少少鹽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即係個餸菜就好好味。你又睇到鹽亦都有防腐嗰個作用。所以喺呢一個即係呢個彎曲撥貿嘅世代嘅當中，或者喺一個腐敗嘅世代嘅當中，原來呢一個我哋就可以成為鹽，就成為防腐， 成為咧使到我哋即係咧能夠嘅生命不受到咧呢個世界所影響。但係當我哋失去咗鹽嘅功能嘅時候，當你發覺你嘅廚房嗰間鹽已經冇味嘅時候，你唔會再，你會感覺呢一個嘅垃圾桶即係垃圾桶。所以我哋今日成為神嘅兒女，今日我哋坐喺度，無論你係啱啱得救，無論你已經翻咗教會十年、二十年或者係三十年，神同樣去到講同一個道理俾我哋知道。佢話：好盼望你成為世上嘅兒女。佢話：我好盼望你成為世上嘅光。佢話：你唔是世上嘅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佢話：即係當一個嘅即係光點喺建築喺，即係好似一個山上面起咗一座城，其實係好遠都會俾人哋望到。啊，所以譬如話好似迪士尼，好遠都哇，嗰、那個就係迪士尼啦，即係咁樣。咁你就會知道哇，迪士尼就喺嗰度。所以即係話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即係話我哋做一個基督徒咧，其實你一係就發光，一係就冇用，一係就唔發光，即係唔會喺中間嗰條線嘅當中。所以神好希望我哋即係成為咧係鹽同埋成為光。佢話你唔是世上嘅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係放在燈台上就照亮，即係咧係照亮咗呢一家人。所以當我哋照亮一家嘅人時候，我哋信咗耶穌。我哋首先要翻到屋企做見證啦。譬如話，可能啱啱信耶穌嘅，即係咧家長，可能神話叫你翻屋企做見證啦，咁樣係咪啊？咁你做點樣做見證啊？可能你都唔知道。咁你咧就即係讀下喺呢一個嘅，即係你試下讀下以弗所書啦。以弗所書咧有教我哋咧做太太要點做啊，做咧丈夫要點做啊，又或者做兒女又要。即係點做？其實聖經有就好多嘅寶藏，所以當我哋照住聖經，我哋活出我哋做丈夫嘅角色，活出我哋做太太嘅角色，亦都活出我哋做兒女嘅角色，你嘅家庭就會即係咧幸福。所以我哋要睇到神希望我哋作光嘅時候，如果我哋嘅行為係有一個美好嘅見證嘅時候，其實你就傳揚緊福音。即係咧，當人哋見到你啊咁有愛心嘅，係咪啊？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啊 ，Ringo。哇！即係嚟到佢可以幫助嘅信息，即係咧由同學嘅埋怨變為咧係讚美。你要發覺呢個改變係幾大咧？呢個改變就係即係為神去到作一個美好嘅一個嘅見證。當有美好嘅見證嘅時候，你就會睇到就祝福好多嘅，就會睇到啊原來即係咧係神真係愛我哋，神真係咁好，神就真係透過呢位弟兄或者透過呢位嘅姊妹或者透過呢一個嘅丈夫。或者呢一位嘅太太帶咗俾好多人好多人嘅祝福，我哋就可以我哋嘅生命就能夠完全。所以今日喺呢個撒網嘅比喻嘅當中嘅時候，佢係將好嘅收在器具裏，將不好嘅就丟棄咗。但係佢仲跟住咧，仲會有即係咧去到再解釋，就話咧佢話世界嘅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原來喺呢個比喻嘅當中，佢同門徒講，亦都俾門徒有一個好大嘅警惕。原來神係愛，神施行呢一個嘅拯救，但係神耶穌基督會再返。當耶穌基督會再返嚟嘅時候，這個就係世界嘅末日，這個就係世界嘅末日。個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中去到分別出來，在這個嘅世界嘅當中，好似一個人生嘅大海嘅當中，就好似撒網嘅比喻一樣，將唔好嘅、將冇用嘅，佢呢就會丟棄。所以將惡人就分別出嚟，將義人咧，即係咧係可以咧係進入咗神嗰個國度，而惡人咧就丟喺火爐裏面。呢、這個就係一個永遠嗰個嘅死亡，呢、這、一個就係一個永遠咧。即係嗰個嘅痛苦，其實喺聖經嘅裏面，我哋就會睇到，當你如果你今日你翻去繼續去到睇咧，即係呢個嘅啟示錄嘅時候，你就會睇到，就係話咧，啟示錄喺二十章嘅當中，其實好清楚咧，係講到即係呢一個末日咧嗰個嘅審判。 所以我哋都要警醒，我哋做基督徒，我哋都要警醒，我哋都要咧係去到提醒自己。原來喺末日嘅審判嘅當中，喺咁樣去到上一節咁樣去到講，佢我又看見一個白色嘅大寶座，座與罪住在上面的。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即係一個審判嘅寶座。所有死嘅人都復活，就係站喺寶座，即係呢一個嘅前邊。佢話案卷展開，原來有一個案卷記錄嘅，咁啊好似人哋啲審案話開展咗，即係一個案卷。佢話並有一卷，另有仲有一卷展開咗，而呢一卷咧就係、是、生命冊。佢話死了啲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錄的，照佢哋嘅行為咧。是即係咧受呢一個嘅審判。佢話：若有人喺十五節話，若有人嘅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所以我哋就會睇到喺呢一個嘅末日，即係嗰個嘅審判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睇到原來神就揭開呢一個嘅案卷，而揭開呢一個嘅生命冊，其實我哋嘅名字。有冇被記載喺生命冊嘅上邊？喺呢啲案件嘅當中，佢就記錄咗，正如好似將我哋嘅一生，你所做過嘅嘢，好似一個電影咁樣去錄落。所以人見唔到嘅嘢，或者你暗中做嘅嘢，無論係好事，無論係壞事，都要展現喺即係呢一個嘅審判台之前。所以即係咧，有一位屬靈嘅長者，即係咧，好俾神去到使用。佢為我哋嚟到同我哋學生講，佢為我哋學生去到禱告。佢話：我好想禱告每一位嘅同學，當即係呢個世界嘅每位嚟到，當你喺審判台前嘅時候，我哋冇一個人係收穫。我哋都可以同天父講，話天父，我係保安你喺我生命嘅當中，我都係盡力、盡心、盡意、盡力去到愛你，去到侍奉，都係冇收穫。所以今日呢一個撒瑪嘅比喻，亦都提醒門徒去盼望啲門徒站喺呢個審判嘅台前。是可以得到神的稱讚，以致到他不是被拎在這個火湖當中，而是他能夠進入就是這個天國的安全。所以在20章進入第21章的時候，有一個很精彩的就是一個的片段，在未來的片段，因為啟示錄就是講到將來呢就是要發生就是的事情。所以在這個的21章那裡，他說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蓋，海又不再有了。不過我看見，即係咧，聖城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佢係睇到個現象就係聖城耶路撒冷從天而降喎。即係咧，佢會睇到就話，佢又聽到有大聲音從寶座裏面説：我看啊，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即係咧，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哇！原來在未來的新天新地的當中，如果我們能夠進入這個新天新地，進入神的角度的時候，原來很榮耀的，原來神的帳幕在人間，就說神我們與我們同住了，即是好像在伊甸園的當中，即是原本亞當夏娃是很日日都可以跟神溝通，是一件很美好的即是一件的事情。跟住佢仲應承我哋，佢話神要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哭、疼痛，因為以前嘅事都過去咗。所以喺天堂嘅生活係非常之美好，亦都唔需要咧係能源咧去到發電，因為神嘅榮光就照耀咗咧係整個嘅天堂。跟住天堂嘅景象就話，佢話我就無回答，我係至愛中。即是我要將生命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渴的即是說得勝的必承受這些榮耀，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所以他又賜生命的泉水去到給我們，以致到我們凡渴他的水的， 就永遠不朽。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幾美麗嘅，即係一個嘅景象。所以我哋今日我哋睇到喺呢個撒網嘅比喻嘅當中，神俾我哋即係有一個嘅景象，就係話佢好想即係每一個未得到、未得到呢個救恩嘅，都能夠得到呢個救恩，而好想我哋作神嘅兒女嘅，我哋都要成為咧係撒網嘅，因為其實撒網就要去到咧，使到呢個救恩去到傳開，使到未得到嘅人都能夠得到咧，即係呢一個嘅救恩。所以喺過往嘅日子嘅當中，我哋即係咧，我哋好感謝主。其實喺 ICM 嘅團隊，喺 ICM 嘅老師嘅當中，佢哋每一個人咧都係好愛主。所以喺基督使命堂，同樣我哋睇到有好多嘅弟兄姊妹被神興起，你哋都好愛主。所以今日神會大大嘅使用你哋，神大大會祝福你哋嘅生命，神要使用你成為得人如得魚嘅一個嘅門徒。所以我哋基督使命堂，我哋堂後一體化，我哋有一個嘅意象，就喺教育嘅裏邊，我哋要撒網。我哋喺教育喺學嘅當中要撒網。所以點解嗰啲嘅老師有一個嘅感動？當即係見到新入嚟嘅家長，好想分享呢個福音嘅。當每一個入嚟嘅小孩子，同樣係將每一個小孩子帶到主嘅面前，不單止帶到主嘅面前要認識主，更加要使到佢生命成長在基督，繼而成為咗咧神合用嘅器皿，同樣成為咗即係一個得人如得魚嘅漁夫，被神去到大大去到使用。所以我哋喺即係呢一個嘅七月嘅當中，呢啲咧就講唔到，下次先。仲有成半個鐘嘅，其實咁樣樣，咁咧就或者即刻就去到最後呢個晚啦，好快啊！即係咧，咁咧就我哋將會係喺7月21號至23號，即係咧就會有一個嘅反應嘅。我哋就喺呢一個嘅廣東區王，即係去到三，即係個狼跟從。这个景象就是昔日，就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四章，他就开始出来传道，他就看见，就是呢，是在这个加利利海，他就见到，就是呢，有两个的兄弟，一个就是彼得，一个就是，就是呢，安德烈，他们就呼召他。呼召佢，就話即係喺度同佢度呼召佢。佢睇到佢哋喺度打緊，原來喺度落緊網。耶穌就對佢咁樣講：，佢話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呢兩個嘅兄弟就放低佢即係網，就即刻就要跟從佢住。所以今日喺呢一個7月21至23號，將會喺城市提反書院，將會有慈王區嘅學校嘅同學。同埋廣東區嘅學校嘅同學同埋老師會參加呢一個嘅研討。其實喺兩個月前，即係當要去到討論呢個主題嘅時候，我為呢個主題去到禱告。當我禱告嘅時候，我就見到即係有一個嘅圖畫出咗嚟。我就見到咧，昔日耶穌點樣喺加利利海去到呼召人，去呼召彼得，去到咧歸向佢呢一個嘅情景咧，係重現。裝喺赤柱嘅聖事提反灣，即係出現。所以我就喺會議嘅當中，我就去到同嗰班籌委佢提出呢個感動同埋呢一幅嘅圖畫。所以咧就決定咗，佢哋都即係好認同，即係神喺呢個世界要呼召更多人歸向，要呼召更多人成為得人如得魚嘅漁夫，係一個非常之奇妙嘅事情。就在上個禮拜，聖事提反灣出現了一個很奇妙的景象，出現有數以幾萬計的魚在聖事提反灣在半個鐘頭裏面跳了上去，是一個奇景，剛剛有些人在那裡就拍了，大家很想 俾大家嚟睇。嗱，呢啲你見到白色嗰啲全部係魚嚟嘅，就係、喺上個禮拜日，即係四點鐘嘅時候，就係、呢個景象。但你發覺係冇聲，點解冇聲咧？因為影嗰個人實在覺得太驚奇，所以講埋啲即係好粗俗嘅説話俾你聽。 Thank you.